6670。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？你难道不明白？

谁知风霜之间穿过长夜，撩动我如水般安静的琴弦，谁的心跳像黎明的号角，吹得我风雨飘摇。 谁为我配的这件衣裳，为何梦醒来还有余香，在山巅落花般歌唱，指引我前路的方向。 亲爱的姑娘，别离世的感伤就 前的那段时光，我不会让你去向他方。前的那段时光，我不会让你去向他方。